记得我。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看同一种病，跑不同的医院，却因为 CT、B 超、血象等检查结果互不相认，需要反复做同一项检查，付出成倍的时间、体力和花费，但结果其实一样。如今这些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的问题有望改变。近日，国家卫健委就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向社会征求意见，拟规定在一定前提下医疗机构互认检查检验结果，且满足国家级质量评价指标的检查检验项目互认范围为全国。实际上，去年底和今年七月份，国家卫健委曾两次下发通知，激励医检互认。那么，一年时间连续下达三道医检互认的金牌，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让医检互认更畅通，需要打通哪些堵点？如何通过医检互认补齐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差异和短板？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请进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闻评论员李黎老师。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医疗法学专家童云红律师。童律师欢迎您。 陈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说到医疗检验检查结果的互认呢，不少地方都在试点。早在2006年和2010年，原卫生部呢就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建设，推进同级医疗机构检查结果的互认工作。不过这一次卫健委下发的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呢，是在一定前提下全国范围的互认。医疗检查互认确实是提了很多年，也是很多人的期盼，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个意见下发之后，很多表述当中都用了一个词儿叫做终于，而且呢这次是全国范围的互认。那么这次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和契机呢？童律师。 实际上啊，关于这个医检互认的问题啊，确实喊了好多年，而且呢也有一些地方局部的也出现了医检互认的问题，但实际上全国互认呢还是第一次提。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在2005年的时候在两会上面就有人提了，当时广东惠州有一个委员，他就提出呢医检报告呢是互认制度。他这个提出呢不仅是医检，还有一些相关的检查报告，比如说放射的影像学的一些检查，病理的一些检查，他里面就明确提出，如果说各个医疗机构的医检报告互不通用，它是不利于相关的资源的充分利用，也增加了负担。所以呢，当时提出之后呢，有很多地方，包括杭州啊、哈尔滨啊、河南啊，很多就开始尝试这一种医检互认。2006年的时候，就咱们北京也开始了试点，尤其对环渤海湾这一块、京津冀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互认，而且做了相关互认的项目标准，也是做了很多。那么现在呢，这个时间呢已经过去很快，就16年都过去了，各地呢都在尝试，大家呢都有一定的成绩，但是也有一定的问题，大家呢也还不是说结果非常满意。2018年的时候，公共卫生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他讲的是影像学的重复医疗检查呢，发生率呢是41.82%，那40%多的影像学检查是重复的，不是必要的。在这个情况下，那么这些检查费在患者的医疗费中所占的比例呢，超过了30%。所以医院检查结果如果不能互认，这也会成为继医药养医之后呢，又成为中国医疗体系的一个被诟病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跟医药养医，现在是医检查养医这个情况呢是一样的，都是需要解决。所以这一次相关管理办法，尽管现在征求意见稿阶段啊，但是呢，它在 想解决这个问题，看得出来的，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目的啊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 嗯，问题的解决也是要逐渐探索的。在去年底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八部门要求在今年的六月底前，紧密型的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疗共同体要实现检查资料的共享和结果的互认。那在今年的7月16号，进一步提出鼓励将医务人员分析判断检查检验结果、开展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的情况作为绩效分配的考核指标。那么我们看到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下达了3道金牌。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坚决。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医疗检查结果的互认呢，主要是在一定的区域或者同一个级别的医院展开。那未来的目标，刚才呢童律师也提到了哈，第一次提出了全国范围的互认。那李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在全国范围推开的目标？ 我认为检查结果互认呢，确实它有一个过程，要一步一步来。那么从整体上来说，我认为是完全具备可能性的，但是要有若干条件。那么条件呢，就是说要先在局部地区先试点，比如说先在北京市范围，然后是在京津冀共同体的这个整个的区域内，东南部沿海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他先要有一定的试点的经验，因为这里面呢其实还有很多技术细节，我先不展开讲了，这些技术细节呢需要通过试点来摸索。这里面其实不仅仅是技术原因了，技术原因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啊，还有一个就是除了技术之外的一些社会因素，比如组织结构。大家也知道我们医院体系分成一级、二级、三级是吧，最高的是三甲对吧，这些医院的技术设备也是不太一样的啊，除了那些技术标准以外，这些技术设备、这些硬件软件都可能是要有一定的门槛。除了刚才组织结构以外啊，但组织结构当然非常重要，因为一通常来讲，如果是同级的互认来讲相对方便啊，如果要跨级恐怕难度就大一点，所以呢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硬件软件的比较细致的原因，我先讲到这儿。 嗯，有难度，但是现在依然是确立了这样的目标。我们也看到这个行政主管部门的推动意志是非常坚决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过去十几年医疗检查结果的互认工作一直是处在比较艰难的推进过程当中。那么总的来说呢，推进医疗检查互认主要存在哪些堵点呢？李老师， 我觉得堵点是这样，关键是这个所谓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比较难把握的，这个堵点恐怕得有一定的细则才能突破。大家也知道目前我们检查结果互认啊，有这么几个原则哈，一个叫根本，那么根本呢就是要讲我们这个诊断的结果它的效用，这个才是一个根本。那么当然我说的这个标准有两个前提，数据的安全或者叫检查诊断的安全啊，再一个大家也知道检查的时候还有一个叫技术质量，你检查总是通过各种的设备和各种的技术标准来检查出一个结果来，那个结果其实也有质量控制的，所以就质量安全和质量的所谓的控制是两个必要的前提，对吧？除了这个根本目的以外啊，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导向问题。那么导向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其实要以节省，或者它的根本目的吧，就是节省患者的医疗成本，这个是一个导向。那么在这些导向前提和根本的情况下，要医生的判断，这个医生的判断是很难，因为大家知道对不同的医生来讲，他对同样的检查结果他很可能解读的不一样，你可能解释成 A， 另外一个医生或者另外一家医院或者另外一个地区的医生很可能对同样的一个数据他其实解读的结果并不一样，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难突破的一个堵点。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对同样的这样的数据如果解释的结果不一样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是不是还要规范一个所谓的标准，也就是说同样的数据我按一个什么标准来进行判断，所以这个堵点恐怕是最难突破的。 相关的标准问题，不管是技术标准还是认定标准，佟律师您怎么看？ 这个昨天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一部分医院确实呢不愿意放弃这种既得的利益，确实检查有的时候是一个医院收入来源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部分利益呢他不愿意放弃。第二个呢，政策的上面呢，尽管大家都知道很有必要性，但具体的政策怎么落实，配套政策怎么规定，怎么开展，确实也是存在一些问题，所以配套政策不到位呢，也是导致呢第二个堵点。第三个呢，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大医院和小医院，不同地区的医院，它的检查的水平确实是参差不齐的。那么医疗检验这一块呢，其实也是很体现技术专业水平的，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血标本放到机器里，机器自动出结果，这个到处都是一样的，它里面涉及到相关的质控、系统误差和一些非系统误差的这种控制，它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所以各地的医疗水平的参差不齐，它已经是第三个堵点，导致呢很多医院不敢护人。还有一个呢，很多我们的医疗机构的信息呢共享不够，很多时候护人呢要病人把结果拿过来给另外一家医院才看得到，但实际上这家医院直接先查询另外一家医院的检查信息或者检查结果是没办法去查到的。所以这种信息共享不够呢，导致呢很多大夫呢就不敢确认他这个结果是真实的还是说不真实的。在这种信息不够透明不够通畅的情况下呢，很多大夫呢对医检结果持有怀疑态度，无论是他的水平还是他的真实性都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佟律师刚刚提到的这个四个堵点哈，确实也是我们现在要啃的硬骨头。我们也看到网友提了很多的问题，特别关注的焦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三点，不同医院它的基础设备的性能、结果的质量还有检验的水平是有差异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很多地方三甲医院之间的结果是互认的，其他的医院呢就不行。我们怎么看这种客观存在的这个差异，它对于医检互认这个结果的影响会有多大？李老师， 其实我刚才特别讲到检查结果互认的两个前提，质量控制和质量安全，就是说如果一旦产生误诊的话，这个可能要牵扯到一些法律问题。还有一个，除了这个质量安全以外，还就质量标准的控制，或者叫质量控制，怎么能够让检查的质量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这个必须是控制的。那所以就是说，不同设备、不同的物理条件，这里头不光光是一个软件或者是其他一个判断标准的事儿，这样就导致了还是要有一个质量控制的风险。除了刚误诊导致一些安全问题以外，这里边应该说要解决的困难还是蛮细致的、蛮多的。其实这个事儿其实是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为什么说推起来还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说在发达地区，或者简单来说吧，在一个三甲医院同级医院，现在大家也知道，比如在发达省区，比如东部沿海吧，大家对三甲医院的认定跨区域来讲其实标准还是差不多的，如果他们之间互认还容易点。但是你说东部沿海跟西部边远的地区是不是要有质量控制这个标准的差别，我个人是觉得可能还是有的，所以这个困难就在这儿了。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技术标准，它可能分细项就含的不一样，都叫血的生化指标，它的分项就不一样。比如有的医院血液的生化能达到80多项，有的医院呢可能就是20项，差别非常大。有的时候确实是80项的可以做一个判断，20项的也可以做一个判断，依据这20项所做的判断能跟80项子项当中所做的判断完全一样吗？可能大的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如果说诊断是一个非常需要精细的、精准的，恐怕要根据精准度的不同来做分级的诊断。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最后的标准还要归结到医生的诊断呢？其实医生的诊断是非常难的，所以要求不同的医生，特别是跨地区的医生、不同医院的医生归拢到一起，让他完全认同对方，这个困难是非常大的。所以我都觉得就是这事儿可能还真得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 那佟律师您怎么看？ 这种考虑啊确实是有的，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里面呢出现不同医院之间的检验结果的质量是怎么来统一控制，怎么来保证这种质量是通过合格的。从医院角度而言呢，可能要加强对医检结果的质量控制，但是从行政部门角度上讲呢，他要加强对这种检验标准的统一以及相关的事件的指控， 和室内质控呢，也要抓好这一部分的质量控制。比如说事件质控，他这次要求参加检验项目，参加相应质量评价的频次不得少于呢，就一次每次是要半年。那么就要求呢，所有的检验中心或检验机构至少每半年呢要参加我们事件的评定。那么同样一份标本送到不同的实验室进行一些开展检测，你这个检测结果你是不是在超出我们国家规定的偏差范围？如果偏差范围之外的，那你这家实验室是要整改，整改不合格的，那是要取消你或者说让你暂停检验行业的资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国家要确保这种标准的统一，要加强质量的这种控制，可能呢对咱们检查水平的参差不齐的改变呢有一定的影响，确保大家都能够在同一水平的检查水平，这样子呢我们临床医生呢更他的可信度更高一点，也是减少这种重复的不必要的一些检查。 嗯，相关的政策怎么落地还要继续的探索。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征求意见稿当中呢，在总则下面还有一条，就是收到了这个互认的原则，它是这么表述的，说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以保障质量安全为底线，以质量控制合格为前提，以降低患者负担为导向，以满足诊流需求为根本，以接诊医师的判断为标准的这个原则哈，提到这五点来开展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这五点呢应该都很重要。那么您觉得就是在实际落地的过程当中，哪一点或者是哪几点哈，它是比较难以做到的？李老师， 其实在上面的叙述里面也提到了，就最后一条，医生判断标准是非常难做到的，前提就是质量控制、质量的安全，这个通过硬件软件是比较容易锁定的。我只要是用同样的设备，只要这个精度差不多，我在这个前提，在质量安全和质量控制上，相对来讲容易做的。但是归结到医生的诊断或者判断上，那可能就非常非常难以统一了。 嗯，难在这个医生的诊断标准。那童律师呢，您觉得哪一点比较难？ 其实这个几个原则啊，也说明了咱们这个意见互认啊，就是不简单机械的执行，它有很多前提条件的。那么这些要求都很重要，我是认为呢，可能其他的还好执行一点，最难执行的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质量控制合格为前提，保证这种质量安全，这一点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因为我们医检互认这个基础必须要保证质量，如果质量不能保障情况前提下的一个互认是没有意义的。那么长久以来呢，推进这种检查结果互认的这个关键呢，就是要保证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这种检查的质量。因为各家医院之间的检查仪器、医疗设备、试剂等检验分析系统都是来自不同的厂家，检验的这种溯源性呢都是按照各种厂家的标准制定的，那么检查结果可能也有所不同。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注意到没有，就同样一个结果，同样一个检查项目，不同医院它那个正常参考范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同样一个标准参考范围不一样？就是它不同的厂家、不同的试剂，它出来的检验结果确实是有或高或低的这一种偏差。这种偏差不能说哪一家好哪一家不好，它只是说偏差是系统性的。那么进行结果评判的时候呢，也是给它提供了正常参考范围呢，给它系统性的有个校正的。那么如果说有系统性偏差的这两个结果之间进行统一评价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一个呢，一些基层医院相对来说它的设备性能啊、结果质量啊、检验水平啊，暂时呢还不能和三级院相比。说实话，因为不同的这个检查质量，它的仪器啊、价格啊都会有差别。那么基层医院它可能买不起特别昂贵的、质量特别好的一些检查系统，那么用一些呢相对来说低廉一点的，那个对它的质量要求呢标准的低一点的一些设备仪器。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它的主观性相对比较强的一些检查，或者就要求比较高的，比如说分子的、基因的一些检查，甚至还有一些是主观性的检查，比如说细菌的判断培养，是一些骨髓片的判断疾病的一些诊断，比如说病理结果的诊断，甚至这个结果诊断到后面会出现一些它一些主观性的判断，它不是个客观性的，跟检查者的主观性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即便结果它也不是确定的，它会报什么倾向性大，什么不除外，甚至呢有一些呢考虑什么病他也不敢明确的结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叫一种疑诊或者不是说确定性的诊断这种结果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呢到上级医院的时候呢，他也需要进一步的确诊，他不能简单的使用之前的一些检查结果。所以呢我们所说的意检互认，它是以保障质量为前提的一个意检互认，如果离开了这一个，那么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 这个质量控制合格为前提，这一条我个人觉得呢相对更重要一点。 嗯，因为只有在质量控制合格的前提下，医生才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那其实刚才李老师他会觉得就接诊医生的判断为标准哈，这一点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知道呢，佟律师也是长期关注这个医疗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所以我们这里也想请教一下，如果说检查结果一旦互认的话，那么临床医生就要拿着不是自己医院的检查报告为患者做出相应的诊断，所以对这个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刚才佟律师也提到了哈，就是要控制合格，就是对这个准确性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因为一旦说出现了错误的判断，那问题呢在认定的时候有可能说是这个检查结果的问题，也可能说是临床医生判断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就是针对这个结果互认可能导致的法律责任的划分问题，在这份的管理办法当中呢只有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提及，说的是医疗机构出具错误检查检验结果导致医疗事故的，依法依规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我们知道医疗检查互认当中存在这个法律风险问题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如果说有这种法律风险问题，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解决办法？在法律方面您觉得需要有些什么样的法律支持？ 是这样啊，咱们的医疗机构性检验检查结果对于临床大夫而言，它是仅供参考，这是他在诊治疾病过程中的其中的一份证据，但并不是说唯一决定临床诊断的决定性因素。临床诊断它很复杂，它不仅要看检验结果，还要看它的病史、症状，看它的治疗疗效，看它的家族史等一系列的综合判断。所以呢，医检结果呢仅仅是其中的证据之一，最终的判断是以临接诊医生来判断的。那么它仅供是参考，因为接诊医生判断过程中，比如说尽管也是一家三级医院做出来的检查结果，也是这家三级医院是非常权威，但是它这个结果和我的临床症状非常不相符，或者是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那么我有怀疑的情况下，我可以再做一次检验。那么即便在本医院如果说检验结果和临床表现不相符的时候，还有要求呢再送一次。所以所谓互认标准确实是应该接诊医师来把握，而且呢接诊医生有权去怀疑甚至呢否认检验结果，这个权利如果不给接诊医生，那这个事情是没法做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说我们这个大夫拿着其他医院的医检结果进行诊断疾病，出现问题诊断错了，事后呢证明呢他根本就不是这个疾病，如果当初不依据这个结果去诊断或者治疗，那么就不会出现这个错误。那么这个时候到底是检验结果出了问题呢，还是我们的临床医生没有尽到义务，对相关的问题判断出现一些疑点的时候没有进一步追踪，没有进一步复查而导致的呢？这里面呢确实责任划分就比较复杂一点。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标准里面啊，讲的比较笼统，它就是说医疗机构出具错误检查检验结果导致医疗事故的，那么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面就是说一个检查结果出来，怎么来判断是我检查错了，就要明确相关的检查项目多长时间内来复查，你这个标本保存多长时间，如果错误的话把标本重新进行化验来确定是不是检查错误。实际上这一条呢可操作性呢不是特别强，那么如果说发生只能是根据现有的一些材料去推断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错误的可能性大，还是我们医生对这个里面相关的和临床症状不一致的一些问题，那个违反相关的规范，没有及时尽到一个注意义务所导致，那只能说是把这种判断的标准啊，让鉴定专家来判断。实际上呢，鉴定专家呢，他是一个主观性的判断，他可能也很难缺少一种客观性的标准。这个呢，也是咱们这个管理办法里面啊，我个人认为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说明的一个点。 嗯， 那么我们觉得呢，这个呢，应该用更细化的一个办法。在另外呢，说实话，临床它是很复杂的，病情是变化的。你在另外一家医院做的结果，昨天做的，今天未必就合适。今天病情变化了，就应当重新去检查，这个也是需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一个检查它如果决定着一个病人重要的治疗，比如说手术，比如说要切除器官，那么这个结果能不能简单的使用外院的检查结果以互认的这个要求来进行使用。但是呢，实际上我是认为呢，如果决定重大医疗措施的这个相关的检查 我觉得还是以患者安全为重要，还是要复查一下比较好。因为这一个少量的复查，它这一种是不会增加患者不必要的支出的，相反是确保了这个患者的安全。所以我们讲医检结果会互认，讲的是患者安全为前提的，并不能机械的执行，还是要看什么事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对，所以我们看到管理办法呢，也是对一些哪些情况哈可以进行重新检查的也做了一些规定哈。我们也通过一小段的片花来了解。管理办法规定，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可以对相关项目进行重新检查。一，因为病情变化，检查检验结果与患者临床表现、疾病诊断不符，难以满足临床诊疗需求的。第二，检查检验结果在疾病发展演变过程中变化较快的。第三，检查检验项目对于疾病诊疗意义重大的，比如手术、输血等重大医疗措施前的，可以重新的检查。第四，患者处于急诊、急救等紧急状态下的。第五，涉及司法、伤残及病退等鉴定的。第六，其他情形确需复查的。刚才佟律师一开始也说到了哈，就以药养医的这样一个现象，然后现在大家会觉得就是以检养医呢，应该在不同的地方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也听到有这样的声音说，医检互认之后，如果检查少一些，那么未来这个临床实验室是不是也会像药房一样，从医院的收入中心向成本中心来转变？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一个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他显示啊，他说全面取消药品加成之后啊，在2018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住院费用中，药品费用的占比呢下降了3.1%，但是检查的费用呢却同比增长了3%。那么同期医疗服务的设施费，就是医疗服务的设施费，只增长了0.1%。这么看呢，这医疗机构呢实际上把药品费用呢转嫁到检查费用上面。那么如果说医检结果互认之后啊，那么医院的这种检查费的收入肯定呢会减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如果再靠检查养医也会走不通。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么医院只能转变整个整体思路，比如说提高服务水平，发展专科建设，那么提高这种医疗技术的能力，靠技术的含金量和专业知识的这种含量收费，并不是依附在药品或者检查上面去畅收。那么这个呢，我们可能说起来大家都比较简单啊，这个理论上大家都知道，但实际上呢，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尤其咱们国家靠药以药养医，靠检查养医，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么尤其咱们对服务的收费的这种认可度啊，整个社会啊，它不像产品，就是不会那么得到大家的认可。有个故事说，老太太堵了半天车，排了半天队去看病，医生告诉她两个字没病，老太太当场就急了，说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告诉我两字没病，结果呢这个医生开一堆的中成药拎回家，老太太拎着沉甸甸的中成药，心里非常踏实。关键咱们在这个理念上，付费或者服务理念上呢，也是需要咱们整个社会去提高。医生他的水平确实他应该靠自己的技术水平去养，去这个收取服务费，这是一个趋势。但可能到目前来说，他还有一个过程，还得慢慢的一步一步来。我是这么考虑啊，以检查养医这个事情是肯定走不通，但是咱们国家也要有个配套的一些相关的措施，比如说这个相关的医疗机构有相关的一些补助，比如说有些时候要提高相关的一些医疗服务费。那么现在医疗服务费整体来说还是偏低，大家可能觉得很高，但是做个手术费用，真正的手术费用并不高。你相比于其他的这个一些服务行业，你比如说你像就是一辆汽车到开到 4S 店，它的服务收费现在一定程度上讲都比医生的这个手术费还高，这个显然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讲的不是说不让医生不让医院收费，而是要收的点上，收的合理，让大家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能够理解和接受。 一方面要通过杜绝以药养医和以检养医来倒逼医院提升医药服务的水平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也是要转变这种消费的观念哈，需要同时来发力。那么其实针对利益相关问题呢，管理办法也提出，医保基金预算总额不应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调检区域总额预算和单个医疗机构的预算总额。这个规定呢，对于保障医院的基本利益，推动医检互认的作用会有多大呢？李老师，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种考虑，因为 有很多人是这样想，包括医院医生啊，包括地方的一些卫生行政管理当局，他其实是害怕你啊有了这个检查结果互认，于是就说啊，你的这个公费医疗的这个标准就下调。事实上呢，因为有了这个互认了，他把这个标准下调了以后，你医院的收入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为什么说这次的规定里说不会因为互认而导致这个标准下调呢？就是保证医院的这个收入不会因为互认有大幅的下降。要那样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个互认的这个推开的。检查结果互认其实既要考虑患者这一端，患者减少他们的负担，同时呢也不能给医院增加很多的创收的压力。因为如果医生或者医院不在检查结果上创收的话，他会想法在别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所做的这个思考是比较理性的，我个人觉得也是必要的。 好，那么这份管理办法怎么推进呢？在实施方案这一条呢，是这样来表述的：各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有条件的省可以联合来制定实施方案。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表。那么从短期这个或长期的变化来看，您有什么样的判断或者是期待吗？李老师， 我期待的是这样哈，比较客观、比较容易推的，或者说先易后难这样的步骤来实行的话，同一地区、同一级别的医院的互认应该优先，然后跨地区的要求他们互认，这是有困难的。如果是同一个地区，大家也知道，比如都是北京三甲医院，大家的硬件、软件其实标准差不多，精度都差不多的时候，我保证那两个前提，也就是质量安全和质量控制，这个不会发生大的前提差异的话，我个人觉得相对推起来是容易的。这是我的判断。 好，那么佟律师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确实啊，这个医检结果互认蓝图确实很美，但是呢，路线图还不是很清晰，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所以呢，管理办法确实是需要结合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情况啊，那逐步开展，根据本办法制具体的实施方案，这个也是要结合咱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开展。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是几个方面啊，尽快的推进管理办法的实施。那么第一个呢，我是觉得呢，应该建立一个最少是区域的、最好是全国的检查信息的共享系统，那么实现了这种刚才讲的数据共享啊，这个首先要为这种检查结果互认提供一定硬件条件，这个是必须的。第二个呢，刚才说的这个质量的问题，一定要保证这种检查检验质量的这种真质化，不能说一个大医院水平高，小医院水平低，要把不管大小医院纳入统一的评估标准，统一监管，对比较差的我们要帮助他，实在没办法帮助还解决不了这种时间指控问题过不了关的，该关停关停，该暂停暂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公立医院的这种检查功能跟以前药房一样，这种功能啊，逐渐逐渐给它剥离，就是说直接用第三方的检验机构。这个可能我们以后看病，医院就是看病化验检查，可能会到一个检验所地方去做，这个就检验所就专门做第三方检查的，相关医院都到这个检验所去出一个结果，这样子呢，把医院的这种非临床诊疗的功能啊逐渐给弱化，这个我是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互认的这种规则、互认的这种标准体系，事件制品啊，相关的一些检查考核啊，这一些呢，我是觉得要加强。最后一个呢，还要和医保付费结合起来，真正呢通过付费的方式促进医院形成一种不必要做的检查不要去做，不必要吃的药不要去吃，这一种文化氛围，可能在某一些问题上会出现一些做了但是呢医保拒付，那么觉得对医院有些委屈，但他是通过这些局部的一些细节的问题，他通过这种形式促进医院往这方面去改革，不再把医药养医或者医检养医呢作为自己医院创收的一种形式，而是提高自己的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水平去创收，这样子呢可能是比较好。回过来我们要讲一讲，碰到我们医生，人家拿了一个化验单，外院的，你说我认还是不认？我认了呢， 万一看错病了，说我没有注意到一些问题，那我如果不认呢，说我重又开了张化验单，又是我重复检查，可能在医生面前遇到个两难的问题。那我们说我们一改一改，那核心的人物医生绝对不能忽略。对医生两难的或者医生有困惑的时候怎么去处理，我个人觉得呢，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政策啊、质量啊各方面，对医生个人而言，我觉得加强病历书写也很重要。这个结果我要认，我为什么认？否认我又有什么理由？把这个中间你的考虑、你的前因后把它说清楚。现在我们很多医生吧，有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呢受到很多的委屈，但其实这种委屈是有办法的，比如说加强病历书写，把相关的思路给体现。但和病历书写这一块呢确实不尽人意啊，所以我在这里讲的，无论是咱们站在患者角度，还是医生角度，还是医院角度，还是行政管理角度，最好呢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点，而这个点呢确实能够达到一检护认的目标。这个过程尽管是有点难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逐步的往这方面去推进，那么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能够实现咱们预期的目标的。 好，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哈。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留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钻着星星之火燃烧我平原理想，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你拍着我的肩膀不断注入力量，它不平凡溢出了曙光。我手中这看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完善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哦哦哦，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着你心的快乐，我们怀的使命来了，为我内心出发轻声迎客，我们望着远方来客，接受我们怀着使命来了，走向太空，徐徐翱翔银河，迎来新的黎明，呼喊你的姓名，旭日再次升起，赋予你的眼里，无数梦想在。汇聚到你的身上，每踏出一步我们势必乘风又破浪，但如果我累了你能否为我遮挡我生活所遇到的碰撞。小别荡清河水，对岸边灯火欣赏，我虽沉默不语却对你念你又不忘。看你睡着，岁月换上全新的衣裳，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我手说着，等你在这，山海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新时代，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哦哦哦，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着你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为我内心出发轻声迎客，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历史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就像太空徐徐翱翔银河，迎来新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继续翱翔银河， 山上走来，踏上雄峻巍峨的燕山